徐佳莹大头仔，很有趣的歌名。拉拉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女生，不过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叫她比尔贾太太了。据说呢，这首歌是拉拉写给她的经纪人的小孩的歌。不知道刚出生的小 baby 到底头围是怎么样的，就会让拉拉有这样的灵感写下这样一首歌。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一周工作日即将暂告一个段落的星期五，也是我们迎接周末的时间，和你一起唱，在下午的三点钟。你好，我是戴毅，我喜欢用轻快的歌来迎接周末。王菲的一首昔日代表作《打错了》。 对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要如何，都说你打错的， I like it better with you. rather stay inside with you. So lay beside me and do all of the things we wanna try. Oh yeah. See the cold drinks have a sweeter taste whenever you're around, and whenever you're around in the bed sheets feel it everywhere. And it feels good slowing down time whenever you're around me, whenever you're around, 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I like it better. I'm there with you, baby. Traffic ain't bad when you're here with me. I even love the rain when you're here with me.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we do, nah. I like it better with you. There's nothing that compares to your company. I like it better with you. You come around and change up. 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没有人要聊天，大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无聊的像明星，爆了 NET， 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挂了 NET， 乡邻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又如何只会在网络上放炮？我听你胡扯，哭啊哭啊，没有电脑要怎么活？ Put your hands up， 全部都有电脑手。真实的世界，你说赖什么？抓狗，虚拟的世界，一切都像是一场秀，上天也为他疯狂。我的字典，你从来没有放弃的上网，我怎么忘记了离不开这框框？我的生活荒诞，每天上。 离开我的真身，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面具，离开我的懦弱，离开我的自己，离开我的害怕，离开留下眼泪。 MC Hot Dog， 张震岳离开啊！这首歌可能之前我们听到过另外一个版本，而这样一个 live 的版本来自于在中国新说唱当中 MC Hot Dog 和张震岳的合作，他们对歌曲进行了一些改编，里面的歌词部分也是更贴近我们当下，让很多人也体会到了说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想给那些终日沉迷在虚拟世界里面的年轻人一些小小的警示。但不管是虚拟还是现实生活，我们先抛开在一边，如果天天做一个低头族，手里边终日把玩着手机，可能最先受不了的是你的颈椎，所以说还是要在周末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户外的活动。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They drug on and on. We were loading up that Chevy, both trying not to cry. Mama kept on talking, putting off goodbye. Then she took my hand and said, Baby, don't forget. Before you hit the highway, you better stop.Short on cash. Here's a map and here's a Bible. If you ever lose your way,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着眼，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时候，归途中不再是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天在那边。远方，再见了，我也曾努力过，原谅我无法生起火。故乡，再见了，只能路过，原谅我继续漂泊。谁记得雾中的列车，就像人海中的我，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错过吧。 这是很多年轻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雾中列车》，来自于李健和王俊凯的合作。虽然说王俊凯的声音可能在李健的很成熟的演唱技巧面前会稍显稚嫩一些，但是两个人合作在一起，有一种特别好的叙事的呈现感。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用音乐来迎接周末。我们把上半时段这首半首歌的时间交给哈利庾澄庆，多一点点爱，待会儿见。 多一点点爱， 值得多一点关怀，不要再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点评，获奖的文学类七种图书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情怀，如梁晓声的《人世间》，写了一个贫民区里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变迁，表现出作家强烈的平民立场和社会意识。卢敏在《奔月》中所关注的是人们的精神健康。榜单上的文学图书还张扬了文学理想之光，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重读了八十年代的理想精神，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写出了沈从文追求文学理想的道路，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近日，叶露莹带着其创作绘本《洛神赋》和读者一起探讨对中国优质传统故事的思考，并且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在接受采访时，叶露莹表示，时代在发展，古典故事绘本更应该注入年轻的血液以及这个时代的标签，注入新颜，保留其魂。而她的梦想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的古文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这绝对是一首超有年代感的老歌哈，但是也能够唤起很多美好的回忆。欢迎回来，这里是周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刚刚听到是一首老歌，来自于韩磊在1992年的《走四方》，李海英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的歌。其实每一位歌手都有属于他的出道曲目，对于韩磊来说，可能就属于这首《走四方》了。也是通过这首歌让大江南北的观众们认识了韩磊，也是可以让他随后在多部的热播的影视剧当中可以配唱插曲主题歌，也算是给韩磊打造了很多属于当年的爆款热歌金曲。当年小的时候，我觉得听这首歌，虽然不太理解说走四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向何方，只是知道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辽阔天地间的一种豪放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期待和更多对于生活的热情的向往。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继续带来一首老歌，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通往平静的天地，是你最美的身影。让天空都放晴，就让世界更光明。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世界没有雨，只要我们想起你，彩虹就出现天际。就算物换星移，没有人会忘记你，你甜蜜的倩影永远没人能代替。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 珍贵的缘分，打开你心中的门，让爱落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摇头？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 从我个人而言，我真的很期待可以在某些歌唱真人秀的舞台当中看到他的身影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big surprise。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手电调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祝愿你周末快乐，落日飞车 Angel Disco Love， 拜拜。